喜兔辞旧，千家同喜；福兔闹春，万户皆福。东莞魅力天使口腔祝全市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兔，前兔似锦，兔年大吉。